80，天津地址是位于南开区西市大街62号022-5805-5102和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1073，AM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，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弘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理，有理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理》。 有个指标哈， 得有个指标，他体重没达到指标，这鸡就开产了。这个呢，产蛋率上不去，达不到最高值、最高峰，所以这群鸡呢，最终经济效益 就上不来， 上不来。所以平时啊，就得跟踪这个调查。那么呢，开始的时候吧，他有曲线图。那个正规养殖场和那老百姓啊，他不一样。这普通老百姓养个300-500的，得整这个干啥呀？ 就是呢，没有这么做细致工作的啊。 他不关心这个，但正规的养殖场，尤其是养种鸡的养殖场，你必须每天来了解他采食量，从采食量能发现他得没得病。他啥事没有，采食量突然下降了，这个鸡群来病了，你根据它的吃食，你就知道 就能判断出 它这个健康状况。你根据它的体重，你就知道它以后产蛋能产多少，你通过曲线图就能看出来。 这叫科学养殖哈。 这科学养殖，不是粗放的。那么在这个曲线图呢，它不是很平稳的往上，不是，它老出那个像锯齿一样，这个曲线呢上去一段，就下来了，然后又隔几天又上去了，完了隔几天又下来了。这个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打疫苗，每次打疫苗吧，他老把他抓住。抓住以后吧，那个他就惊吓。这1000只鸡，每一只鸡抓一次，这1000只鸡都抓完了，都打完了，都吓个半死。所以第二天都不吃食，不吃食，那个采食量的曲线图就下来了。那曲线就下来了。完了这时候你要体重，体重的曲线也下来了， 这问题就反映出来了哈。 这一点儿就不太差的。所以这个养殖业啊，就由于应激反应，这个叫应激反应，惊吓，应激反应导致的这个鸡群呢，不能平稳的健康的成长，它老受刺激， 忽高忽低， 忽高忽低，这个对养殖业影响就非常大。后来我们就发现，给那个食啊水啊都不吃，这全都抢没了，跟正常采食量一点没有区别。当时我们不明白呀，为什么以前打完了第二天基本都不吃，得一个礼拜才能缓过来，这怎么像没打一样呢？倒是什么原因，用黄土代替饲料。 黄土 这个技术呢叫 TR 饲料，这个黄土能加到20%左右，这个小鸡儿吧还没毛病， 这什么原理？ 长得太好。 是土中的这个有微量元素？ 土里吧可能是和微量元素有关。这个小鸡儿就喂用土，因为那年我见到王教授的时候吧，我们先在鞍山，辽宁鞍山有一个叫辽河饲料公司，我们到他那个饲料公司啊去考察，就看他大门外呀，什么拖拉机啊、小四轮子啊，就是给他送黄土的车排大队。我们就奇怪，我说你们往饲料厂送黄土干什么？他说这黄土啊是往饲料里加的。